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11集。黑兔子的脸上全是惊讶的神情，他眼珠子转动，不断的思考。过了一分钟，他仿佛终于明白自己错在哪里，苦笑了两声。是的，从一开始唐默就在怀疑，这只黑兔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黑兔子是主动走上真理时钟的，走上真理时钟前，他的身体不被真理时钟限制，可以自由活动，包括选择走上真理时钟。走上真理时钟后，他和唐默一样被困在这小小的一平方米不到的空间里。他说他玩过真理时钟游戏，用这只神奇的时钟吃了不少人类，他也确实知道开启真理时钟的方式，并且一直表现出对真理时钟游戏很了解的样子。但走上这只时钟后，任何一个人都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死在这场被真理时钟全权操控的游戏里。黑兔子是哪来的自信，觉得他肯定能赢唐默，不会输掉游戏，自己掉进真理黑洞？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就是这么自大狂妄，不将唐默这种人类玩家放在眼里。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真的有所倚仗。这个让黑兔子自信地走上真理时钟，用生命和唐默玩一场游戏的倚仗到底是什么？刚开始的半个小时内，唐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以为是某种特殊的道具，或者黑兔子真的就很聪明，擅长玩这个游戏。直到那次，一共48个物品出现，唐默和黑兔子都用尽全力地消除物品。最后唐默前进7格，黑兔子却倒退了足足10格。当出现的物品非常少的时候，你总是走得比我多，占据上风。但出现的物品一旦很多，无论是第三轮的48个物品，还是第八轮的28个物品，你都前进的比我少很多。唐默声音淡定，物品少，你就能走得多，物品多，你就走得少。这场是在考验玩家的脑力、眼力、记忆力，考验玩家的硬实力。物品越多，游戏难度就越大，这个难度呈指数级上升。通过那两轮游戏，证明了你的实力并不比我强，还比我弱很多。 我只是正好有几个物品没见过而已。 唐默没有理会。尤其是第三轮的48个物品，你倒退的格数太多了，你两轮游戏才积累起来的优势在那一轮全部消失，甚至直到现在都没有弥补过来。这说明在参与真理时钟游戏上，你和我是平等的，至少你没有什么道具宝物能让你保证自己前进的格数肯定比我多。那么问题来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走上真理时钟和我开启这场游戏？这是一场用生命做赌注还没有把握能胜利的游戏。黑兔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大胆地走上真理时钟？只有一种可能，不是你想走上来，你也是被迫走上来的。唐默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黑兔子用一种复杂古怪的眼神看着唐默，他的身体微微晃动着。过了片刻，他开始笑起来，沙哑难听的笑声从那木头套娃身体里传出来。他说是在笑，却笑得非常疲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暴躁狂怒的模样。黑兔子想了很多，从走上这只真理时钟前，他就一直在想，该怎么演戏才能骗过这个玩家。他确实尽全力了，努力地恐吓唐默，不停地伪装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没头脑、很狂躁的蠢兔子，甚至唐默也被他骗过去了。但是，他还是输了。 我输给的是运气， 黑兔子说。 如果刚才那轮高难度真理的游戏出现的四个物品我都认识，我就能告诉给你信息，让你去回答四个物品，而不是选择只回答其中两个，放弃另外两个，从而没受到任何惩罚。美味偷渡客包子，另一杯很明显是人类的血，你一看就知道这两个该怎么消除。只是另外两个，吃了一半的小饼干和一只粉色香囊，这两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法给你提示，所以你选择的是放弃，没有回答。 游戏规则第十条，每隔一个小时，真理时钟上只会出现四个物品，该物品的真理为高难度真理。第一次出现高难度真理物品时，黑兔子无意间暴露了美味偷渡客包子的信息。那一轮唐默倒退三格，黑兔子倒退一格，按格数来说唐默没有问题，他可以理解为自己答错了两个物品，放弃消除两个物品，由此后退三格。但问题是他没受到任何惩罚。黑兔子脑子转得很快，立即说因为这是五级非普遍真理，唐默才可以免除惩罚。换做一些玩家可能真的信了他的话，但是唐默不会信。而且唐默说， 吃了一半的小饼干是狼外婆最喜欢吃的牌子，那只粉色香囊也是怪物山谷的狼外婆一直放在床头的，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单独真理。 听到这话，黑兔子惊愕地看着唐默，只见唐默微微一笑， 那一轮我消除的是这两样物品，我放弃消除包子和血。 黑兔子惊讶， 你已经知道包子和血是什么，竟然不去消除他们。 你是我的敌人，敌人透露给你的信息即使十有八九是正确的，你会相信吗？ 看着黑兔子沮丧懊恼的模样，唐默抿了抿嘴唇。其实有很多事他还没说，也没必要说了。这场游戏黑兔子已经输掉了他最大的筹码，黑兔子和唐默也是可以消除的两样物品。从一开始唐默说黑兔子是黑塔 BOSS， 真理时钟给予他否认的答案，就是在暗示这只黑兔子不是黑塔 BOSS， 甚至说他很可能不是黑塔怪物，是个人类。当出现的物品比较少，黑兔子就能占据上风，出现的物品一旦多，就完全是唐默得到优势。这不是因为黑兔子只能消除比较少的物品，数量一多他就解决不了，而是他所具备的两格优势在物品很多的情况下荡然无存。黑兔子具有两格优势，因为唐默每一轮都不会消除自己和黑兔子，每一轮都会后退两格，这一点唐默很难发现。比如第一轮游戏里六样物品里他后退一格，唐默当时便以为自己回答对了两样物品，回答错了四样物品，这样前进一格后退两格，最终结果是后退一格。但现在想来，他其实回答对了四样物品，他前进两格后退一格，却因为没有消除自己和黑兔子再次后退两格，加起来最终后退一格。又比如刚才那一轮只出现了两样物品，这简直就是在诱惑唐默赶紧消除物品接着通关游戏，可唐默选择了放弃，他没消除任何一样物品。假设他急切地消除物品，通过消除物品他确实可以前进一格，但又因为没消除自己和黑兔子被迫再后退两格，结局是后退一格。这样又可以用唐默回答错了真理来解释，只有当他后退四格的时候才能证明真的有可消除却一直没消除的两样物品存在，这两样物品就是黑兔子和唐默。这个游戏规则有个很大的 bug， 如果唐默和黑兔子同时消除了真理时钟上的所有物品，他们谁才是胜利者？通关游戏有三种方式：追上对方，对方自己死亡，消除所有物品。真理时钟上只有一个胜利者，当两个玩家同时消除了所有物品，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个游戏规则最大的漏洞让唐默更加下定决心放弃消除那两样物品， 因为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这个漏洞，黑兔子的游戏规则和它不一样。唐默消除所有物品可以通关游戏，黑兔子消除所有物品不可以通关游戏。唐默用放弃消除两样物品的方式确定了黑兔子真正的倚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很快十分钟到，14道蓝色光芒在真理石中的中央闪烁起来。看到这14道光芒，黑兔子仿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大声说， 我没有输。 唐默抬头看他，黑兔子的目光再次凶狠起来，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欣喜，冷笑道， 哼，对，游戏才刚刚开始，我没有输，你也不一定赢，只要我追上你，你就输了，就算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只不过我们是公平决战而已，我一定会赢。 蓝色的光芒渐渐变暗，看着黑兔子咬牙切齿的模样，唐默勾起唇角，在那14样物品彻底显露出来前，他声音平静地说道， 大致的真相我已经猜出来了，只有一件事我并不确定，黑塔可以强迫玩家参与游戏，或许他也可以强迫地底人黑塔怪物参与他所设计的游戏。在我进入这场游戏的时候，黑塔说这是我的单人游戏，所以 蓝色完全消散，14样物品出现，真理石中的秒针再次行走起来，它也发出机械般的声音，提醒在场的两位玩家准备消除物品。在真理石中没有起伏的背景音里，唐默的目光渐渐冷了下去，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唯一不敢确定的是，你是人类玩家吗？ 黑兔子脸上的表情变幻，下一秒他忽然狂笑起来， 愚蠢的人类，你居然以为我是人类，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我一定会吃了你的，把你撕成一块块全部吃了。 唐默勾起唇角， 哦，你果然是人类玩家。 黑兔子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不敢置信地看向唐默，唐默却不再看他，而是低头看向那14样物品。黑兔子怒吼道， 唐默。 唐默愣了一下，挑挑眉嘀咕道， 你连我的名字都知道，这就有点太不公平了吧。 第十轮游戏正式开始，14样物品安安静静地摆放在真理石中的中央。一分钟时间到，唐默说出了其中12样物品的名字，放弃消除两样物品。蓝色的光辉在这12样物品的身上闪烁，唐默顿了顿，抬起头，声音平静。 第15样、16样物品，玩家唐默和玩家黑兔子，这两样物品之间的单独真理是，他们都是人类玩家。 真理石钟上，蓝色的光芒急剧闪烁一下，变得更盛。下一秒，真理石钟机械一样的提示音响起， 成功消除玩家间的单独真理，不奖励前进格数。 唐默的心脏用力地抽动了一下，接着他舒了口气，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